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留住每一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叙嘉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嘉叙嘉议，我是记者程强。从本月17号零点起，根据当前的疫情防控需要，北京市对进返京相关人员实施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检查措施。而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一政策的落地，相关部门一直在对各方面工作措施进行解读，并不断细化完善升级相关政策。尤其是对于较为突出的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进返京问题，相关部门还特意在健康宝中增加了通勤人员标志，落实相关便民措施，以便人们进返京更加顺畅。为了了解相关政策的落地以及落实后的通勤实际情况，本台记者郑建明这两天也实地采访了通勤人员进返京较为集中的白庙北检查站。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检查站在高峰时段专门将一条机动车道改为三条非机动车道，引导驾驶两轮电动车、摩托车及行人利用专用通道进行安检，高峰后再将车道改回机动车道，对机动车进行有序消封，进而使早高峰通行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而在我们的公众号发布后，听友的评论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检查措施调整后的有效性。有网友就表示，今天的确是非常顺畅，入住北三两年第一次周一早上不怎么堵车，估计是因为知道记者会前往探访，希望记者们能够连续的探访一个月，或者时不时的随机探访一下。还有网友说，这可是周一啊，太通畅了，我都不习惯了，5点半出门一下就过去了，到单位又眯了2个小时。后疫情时代，除了防疫，提升防疫的服务体验太重要了，给政府点赞，帮我们解决了上班难的大难题。那么您对相关通勤政策的细化调整怎么看？您觉得还可以怎样改进完善呢？我们也采访了几位有通勤经历的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有关通勤政策的计划调整啊，非常好，就是所有住在这个环北京外围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都有同感，每次这个疫情来了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受到最大不便的这群人。 从开始要检测核酸那天开始吧，我们这边做核酸都已经挺常见了，河北省的核酸检测不都已经降到8块钱了吗？相对来说河北这边做的工作还可以，通勤人员的大数据都已经显示在健康宝之上了，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应该点个赞。 如果是还有一些提升的话，就是说利用现代数字化的技术，看是否可以有一些效率的提升。 早上的畅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年来啊，在北三线到北京的过程当中， 中间出现的拥堵是可以随着政策的调整和执行方案的细化而减轻甚至消除的。 能在周一早高峰期间短时间快速通过安检站，确实感到挺意外的，希望这种情况可以长期继续保持。 首先我们必须要说的是，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检查一线的工作人员的确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肩上的担子非常重。而另一方面，从网友的评论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严格落实防疫政策之下，环京通勤人员每天的确面对着非常大的交通压力。据住在燕郊、大长等地的一些听友反映，他们通常要提前3到4个小时出门，才能保证顺利通过检查站，准时到单位上班不迟到。而这次在白庙北检查站相应检查措施的调整，就有力地证明疫情防控与快速通勤间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措施对路，是可以找到平衡点的。当然，这样的措施改变显然不应该像有的网友说的是做给记者看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举措和通畅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此外，针对当前的防疫措施，我们是否可以再进一步的考量更多的细化措施呢？事实上，我们采用的是全国联防联控的防疫政策，全国疫情防控一盘棋，只有北京做好了疫情防控，各地没有做好疫情防控，在交通高速发展的时代，要严控疫情传播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前各地不时零星散发的疫情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面对每天有大量通勤人员的环京地区，如果环京地区的防控工作做得不到位，即便北京的防控工作做得再严密，也无法保证北京的疫情防控万无一失。因此，对于交往极为紧密的环京地区，有关方面是否可以考虑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基础，推行像通州与北三县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控的政策一样，将北三县以及其他环京通勤人员较密集区域的防疫政策与北京的政策统一起来管控呢？这样不仅有利于通勤人员较密集区域的通勤，降低通勤内耗，减轻检查站的工作负荷，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北京的疫情防控效果，使更多的人群受益。当然，要做好防控政策的改变，多地协调必然需要有关部门付出更大的努力，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不过，在全国疫情防控一盘棋的大局之下，这一步或许是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而去完成的一件事。面对疫情，我们的生活的确有时会发生不得不去应对的改变，但在困难面前，只要肯想办法，肯付出努力，您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改变原来都可以向着向好的方向发展。克服了困难之后的改变，也正促进我们获得更好的生活。今天我们说到的白庙北检查站的变化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并越来越安全便民。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不知道何时迷雾散尽，我渴望前行的路啊，洒满金色阳光。不知道何时寒冬度过，我渴望迎面的春风洋溢温暖芬芳。这春夏秋冬啊，总有风雨苦寒，我们在一起就有美丽的诗篇。这天地人间啊，总有福祸悲欢，我们在一起